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泰隆又哪里知道，唐三和他父亲泰诺之间的差距，魂力上虽然有21级，但唐三却多了一个完全可以当作10级使用的外附魂骨，更有唐门绝学作为凭借。而泰诺又连自己的第五魂技都没能用出来，总体来说，这场战斗是在唐三的控制下完成的。控制系魂师强大的单挑能力在唐三身上显现无疑，控制全局的能力就像精确的计算机一般。八蛛矛收回，从背后缓缓融入体内，唐三向泰隆点了点头。 好了，你父亲体内的毒素我已经收回，不过他在这几天应该会有些虚弱，回去以后休息3天的时间，不要动怒，不要使用魂力，自然就能恢复了。这大坑是你父亲造成的，你们来解决吧。 泰隆眼神复杂地看着唐三，从唐三救了父亲的角度看，他应该说声谢谢，可父亲身上的伤又是这个家伙亲手造成的。唐三并没有在意泰隆的反应，在坑壁上借力，两个起落已经爬到了外面。学院门口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怎么可能不惊动老师呢？但是当老师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战斗却已经到了尾声，他们正好看到唐三诸葛神弩发威，紧接着八蛛矛制敌的局面，甚至忘记了阻止这场战斗的继续。此时唐三已经出了大坑，立刻就有几名老师围了上来，想说什么，唐三却直接迈出鬼影迷踪，从人群中穿过，几个闪烁已经消失不见。 哥，等我！ 而老师们自然不能就这么离去，不论是面前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坑，还有聚集的众多学员，都需要他们来处理。唐三回到了自己的宿舍，和在原来的史莱克学院一样，他在这所新学院中依旧是和奥斯卡一间宿舍，此时奥斯卡不在。唐三一进屋，脚步甚至还没停下，直接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。原本平静的脸色变得一片苍白，没错，他是战胜了泰诺，但胜的也很危险，那毕竟是实力比他高上20多级的对手，而且泰诺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，最关键的是唐三并不知道对手的魂技是什么。当泰诺施展出他的第四魂技力之阵的时候，唐三虽然反应极快，但也终究没能全部躲开，从地面冲起的气流以及飞溅的沙石都给唐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，只不过他强行提聚着一口真气，才没有当场暴露自己的伤势。唐三知道，如果不是自己的身体在冰火两仪眼中锻造了半年时间，又有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的改造，单是那一下冲击，自己就已经受不住，会直接重创倒地。哪怕是凭借着身体的强韧勉强挡住了对方的攻击，唐三其实也并不好受，体内经脉如焚，又强撑着使用魂力和八蛛矛。在击溃了泰诺之后，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勉强把大力王泰诺体内的剧毒吸附之后，他怎么还能留在现场？顾不上向老师们解释，立刻返回了这里，直到现在他才算放松下来。 虽然我服用了仙品药草，又有八蛛矛和唐门绝学做后盾，但魂力的差距终究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，万一遇到一个武魂正好克制自己的对手，可就不像今天这样能够获胜了。 不过今日一战也让唐三肯定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八蛛矛的另一项能力，吞噬。早在当初第一次试验八蛛矛的时候，唐三就有所感觉，当时八蛛矛似乎从那大树中吸取了一些能量，而在之后的几次使用中，唐三都发现当八蛛矛刺入对手体内后，就能吸取一定的能量给自己，虽然不算太明显，而且一段时间后这股外来的能量就会消失，但它确实是存在的。就像刚才，不论是刺中泰诺还是替他解毒的时候，唐三都有这种感觉，八蛛矛吸收的似乎是对手的力量，吸收之后大约能够存在1个小时左右， 唐三很想试试，如果用自己的八蛛矛可以吞噬对手的力量，会有怎样的结果？但毕竟很少遇到需要击杀的对手，万一八蛛矛吞噬的效果给对手带来毁灭性的灾难，那后果就严重了。像今天的泰诺父子，只不过是普通冲突而已。 哥，你怎么样啊？ 没什么，只是受了点震伤而已。泰隆父亲对于力量的分配，是我见过魂师中比例最大的一个。这种权力型魂师是极端修炼的方法，否则他的敏捷再高一点，恐怕我已经输了。 哥，你居然战胜了一名魂王啊！在学院已经引起了轰动，要不是你跑得快，恐怕现在就会被一群学员和老师围着。我追着你出来的时候，已经看到有几位老师去和泰隆父子交涉了，似乎是让他们赔偿学院前那片地的损失。这次他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泰隆他们家还真是护短，以前我们在诺丁的时候，我打过的人也不少，可从没见过谁的家长来出过头的。哥，你说你这次把泰隆他爸爸给揍了，他爷爷会不会真的出来？ 唐三对泰隆父子的印象其实并不差，如果不是泰诺侮辱到小五，他也不会用那么烈性的毒发动攻击。连唐三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，他居然能够战胜一位魂王。 哎呀，大象长叔叔这个家伙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正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反而不在。 小五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要修炼一会儿，缓和经脉的创伤。 莫不走，我要在这里守着你，否则再有人来找麻烦怎么办？哥，你修炼吧，我给你护法。 唐三点了点头，在床上盘膝坐好，提聚体内玄天功内力，慢慢运转起来。泰诺在泰隆的搀扶下，终于离开了史莱克学院。他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过了。毒素虽然解除，但也仿佛抽空了身体一般，虚弱的连走路都成问题。屈辱、耻辱、痛苦、不甘，种种情绪在他胸间弥漫。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在阴沟里翻船，输给了一个还不到40级的少年。那种感觉甚至比身体上的创伤更令他难以接受。泰隆搀扶着父亲，一个字也不敢说，给了学院门前地面修复需要的钱，那些老师才让他们离开，据说还是看在他是学院学员身份上的优惠价。幸好史莱克学院所在的位置并不是在市中心，动静虽然不小，但是没有把城防军引来。泰隆能够体会到父亲此时的心情，他败给唐三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，而父亲不论是年纪和实力都比自己强得多，那痛苦也自然会更深。 爸，您好点了吗？儿子，你输得并不冤枉，连你老子都被弄成这样，难怪你会打不过他。对了，那小子的底细你知道吗？ 他是今天第一天才来上课的，我看他坐在了小五身边，所以想跟他单挑。你也知道的，我很喜欢小五。 为了个女人？你还真有出息，怎么和你老子我当年一样？不过你并没有做错，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，就是要勇往直前。当初你妈就是被我这么追到手的，不过那时候我挑战的可是比我强大许多的魂师，哪像你这么窝囊，连个比自己年纪小的都打不过。哼，这就是平时不努力的后果。 可是老爸，我似乎是咱们家族有史以来修炼最快的一个，您当初像我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我吧？ 混蛋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 我的意思是，不是您儿子我不争气，而是对手太强大， 真不知道那小子是怎么修炼的，看上去他最多也就是15、16岁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魂力啊？难道他是七大宗门的人吗？ 先回家再说吧。在我印象中，没有哪个强大的宗门是以蓝银草为武魂的。真没想到，蓝银草居然也能够变得如此强大，尤其是他最后用的那几根，甚至连我的防御都不能完全阻挡，否则我也不会中毒了。走吧，回去问问你爷爷，或许他知道。 爷爷？不用了吧，老爸，我们爷俩这么丢人，要是让爷爷知道了，他还不狠狠地收拾我们啊？何况万一他老人家也和您一样跑到我们学校来闹事儿，我这个学也没法上。 哼，我们荔枝一族就是护短，怎么了？你有意见？这件事儿必须要告诉你爷爷，我也不相信一个小孩子的实力能够那么强。听听他老人家怎么说吧。上门挑事并不算丢人，丢人的是挑了事儿还让人家走了，老子这口气要是不出就憋死了。 来，爸，小心点。 两个强壮的身影渐渐远去，父子两个一个是脸肿得像猪头，一个是脸色苍白如纸，真是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。宁荣荣坐在七宝琉璃宗宗门大厅的沙发上，不断晃动着自己纤细的小腿，一双小嘴嘟的都已经快能挂上酱油瓶了。回来了大半天的时间，可父亲却不见踪影，弄得他心中的兴奋已经渐渐淡去。在宁荣荣对面，一名面容枯槁的老人正在慢慢地品着茶。他的身材令人吃惊，并不是那种肌肉极其膨胀的健壮，但整个身体的骨架却大得惊人。原本已经十分宽敞的沙发让他坐上去明显显得狭小了许多，衣服似乎完全是骨头架子撑起来的，肌肉皮肤干瘪，眼窝深陷，如果是在夜晚看到，简直就像是一具巨大的骷髅。头上稀稀拉拉地搭着几根白发，简直是要多丑陋就有多丑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